曾哭过至少千千次，热情没有过一点变改。无谓人生多可爱，但未能尽信我的未来，能找到我一生所爱，在每刻分担我愁哀。人活着就是真正爱慕你的心，人活着就是等待，等他去将你以后变得精彩。痴心以外，爱意或许是存在，如在永远的兜转，偏不能。 真正爱慕你的心，人活着